Hello My Radio 的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好，我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一的主持人祖利安。咁啊，成日都讲噶啦，就系、是、要支持我哋嘅节目咧，有好多方法嘅，即系除咗实际货金之外，除咗你哋去 share， 即系去分享我哋节目嘅连结，除咗你哋多啲喺我哋嘅连结上边去留言俾意见之外咧，其实咧仲有多个方法咧，大家可以 real time， 即系可以即时实时咧同我哋嘅主持人互动噶喎。咁咧，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封烟嘅热线2440-4088，2440-4088。咁啊，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。咁啊，喺我哋节目时间咧，咁啊，同我哋去倾下偈啦，去表达意见啦，集思广益啦。好啦，多谢大家支持，记得打电话咯。 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。咁头先就系讲紧啲和理飞啦，即系唔够用武嘅时候可以做啲咩咧？咁同埋 每个人都有佢嘅岗位角色。 同埋而家你出嚟嘅成本系高咗噶嘛？即系你即系太古城呢单嘢就系啦，你出嚟拉人点会有黐线佬出嚟斩人啊？其实都唔系第一单啦，有好多单啦，即系会有啲男司又搞事啊，而家差佬都嚟清理场啦，系嘛？即系嗰个新城市广场咁样，差佬咪冲入去中庭嗰度又拉。 肆无忌惮，个个商场都入去。 系啦。 其實啲保安係啲保安已經協撚咗，唔夠膽擋安全道門，咁咪易咗好多入咯。個個驚有次之前嗰、那個 啱啱太古城 所差辦公， 太古城嗰個咪就話太古城中心表示話啲保安咧話啲差佬同佢哋講，如果你咧阻住佢入去咧，就過嚟阻差辦公。 係， 咁冇計啦， 都係打份工啫。 係，即係佢哋真係打 份工啦， 打份工啊，冇得搏啦，係咪先？掹翻山咁樣。咁同埋，我覺得佢哋都特登嘅，即係特登去做呢樣嘢，就是、所有商場我哋都入曬去。係，即係佢係 營咗一個， 即係俾個信息嚟嘅，話俾你聽，商場咧都唔安全嘅，我哋去邊度都得嘅。 冚你檔啊！冚你檔，係嘛？唔使擲日嘅咁樣。 你唔好講話啲咩搜查令啊，乜嘢私隱咩財產權啊，乜嘢嗰啲唔需要講嘅。即係我哋中意點就點，咁然後記招再講翻出嚟就話嗱，商場咧絕對唔係呢個暴徒嘅 最撚無法無天就係香港差佬啦，即係好多人講啊，屌你咩黑衣人啊示威者無法無天，屌你老尾捉撚到要坐十碌八碌嘅撲街，佢哋最多就違反法律，你班香港差佬啊條條警例都違反， 違反埋香港法律添啊， 違反埋香港法律，但係有冇人制裁到佢哋啊？冇。系嘛？有冇人能够将佢哋即系告到上庭？冇，最多民事。屌你，就算系刑事都系告一个，唔系告嗰条扑街，个别嘅嗰条扑街差佬，系嘛？呢啲就系凌驾呢个法律啊嘛！呢啲先系真正破坏法治。 即系普通市民同埋示威者，即系出嚟行下讲下嗌两句，俾人拉咗系要坐监嘅。 系啊， 即系个分别就系呢边，即使两边都犯法都好，但系一边犯法， 佢唔会受到制裁啊嘛， 完全冇监管、冇束缚、冇制裁、冇 counter balance， 乜都冇嘅。 呢啲咪暴政咯？ 嗯， 系啊，呢啲咪破坏法治咯？真系，系啊。 即係大家犯法，大家一齊拉去坐監，咁還好係嘛？ 還你啊想啦，係嘛？諗多咗啊， 咁而家出嚟，即係你係觀察到話啲差佬諗住和你飛都清場啦。 係好明顯㗎啦，佢就上個禮拜開始，佢都係好快咁樣冚檔啊，將啲和你飛或者比稍為大型少少，一開頭 人聚集啦， 和你飛嘅地方嘅集會就冚咗先啦，咁就係唔想俾你聚人啫嘛，好簡單嘅呢啲，一睇就知啊，就唔想俾你，因為嗰個 run down 啊，講緊嚇就係、是、聚到人啦，和你飛一陣啦，可能下晝兩三點就開波啦， 即係喺商場就喺度聚集啦，商場基地咁咧，然後就商場出發就 跟住有啲衝衝子就搞事啦啊！咁佢所以咪就係一開始就扼殺於萌芽，就唔撚俾你哋，連和你飛都唔撚俾你哋啦，冚鳩咗啦，就係咁咯，一睇就知道。 咁和你飛點算啊？ 和你飛我諗就 唔好出嚟啦，咁樣 咁梗唔係啦。我覺得就和你飛咧都要即係進步啊，或者係真係要承擔一啲抗爭成本啊。因為其實佢可能塌你，屌你和你真係和你飛嘅，最多真係的你去坐48嘅啫。因為你嗰啲，因為呢個一睇就真係濫暴嚟嘅，濫告嚟嘅，佢冇可能就係將你排喺嗰個優先迫害嗰個 list 上面嘅，一定係即係告咗啲真係有啲文具啊，或者係真係有啲動作嘅示威者先嘅。 同埋咧，我就喺法律界啦，我係咁講啦，即係我聽到啲消息咧，即係話啲差佬好多都 最後應該不會起訴啲人。你見你見，因為嗰、那個即係嗰個 起訴率得17%。 點解咧？有個原因咧，就係話因為好多唔係香港差佬，即係去到上庭作供嘅時候咧， 咁有趣啊！ 你諗下，咁如果那個唔係香港差佬，拉佢嗰個唔係香港差佬，打佢唔係香港差佬， 代號咪得咯？屌 X 咯，警員 X 咯，得唔得？ 即係佢唯有用呢啲咁嘅方法咯。咁所以有可能就係因為佢檢控率咁低，佢起訴率咁低，同埋。即使即係而家拉好多人都之後都未必會抽落選擇，因為佢哋眼前一刻解決咗先算啦。我諗係咁， 根本就都冇證據告，表證都冇告碌撚咩告，真係完全純粹係濫權，就係、是、拉你坐48， 坐喺架 Tesla 上面，白色 Tesla 播《榮光歸香港》個律師 波子嚟㗎， 阿波子啊， 係啊。 咁咪俾人扯落車，咁你覺得告唔可入啊？佢係律師，我唔覺得佢搞得佢啲咩咯，係咪先？佢真係喺架車度俾你扯落嚟，又話你襲，佢話拉佢襲警啊嘛！ 屌你人哋遠，人哋有條片影撚住襲條撚咩？啲差佬好撚中意啦，自己行過嚟，一大叫襲警跟住撳低你啦，撲街嚟噶啊！全部都 係，或者我試過就係佢搶我部電話，我攞翻部電話，佢就話我襲警就撳我地下咯。系咯，呢啲咯，好多都系咁噶。譬如有段片前幾日有個人諗住坐低喺個花槽度，哦乜襲警啊？咪即係佢一喐嗱，襲警嘅就嚼佢啦咁樣。 係啊， 有成扎營造到佢真係襲警咁樣，係咁喐嚟喐去打佢咁樣咯。佢話襲警襲警啊，次次都係咁啦。 呢班撲街嚟嘅， 呢啲招數用咗好撚多年㗎啦。 真係撲街嚟。 咪同啲女啊，阿菲禮啊，一撚樣啊，屌你老母！ 係 真係揾撲街喎。係 啊， 啲女啊，有咩啊？我係菲禮啊，佢摸我咁樣。 係。 咁啊，上到法庭嘅時候，啲觀眾話係上個差佬啦，係咪先咁樣？ 係啊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就係、是又再證明香港嘅法庭係唔公正啦，永遠都係信賴呢個死差佬嘅證供啦。 啊、 不過講到即係呢個和理非點樣應對啦，就係、是、要有一個、決心啦，坐48啦，坐爆佢啦，係咪？因為佢即係點都過唔入啊！就算你非法集結，屌你一定保釋得到啊！咁撚輕， 同埋係會有受傷嘅機會啦，都係。 當然啦，係咪？ 即係俾人拉嗰下，佢可能都會打你啦。 係咁，但係你要諗下嗰啲即係置身於更加危險嘅前線啊！那些已經付出了很多的人，你相較於他們，可能和理非 的即是啦，他付出不是說沒有付出，只不過是都已經是相對地是比較低的。 你想想在將軍澳呢即周同學那晚呢有個人呢看電視啊，或者 睇住個袋， 係啊，揸住個袋， 冇傷。 啲人覺得喂，你乜傻噶？係咪黐線噶？就係自己走埋送頭啊，撩差佬。但係其實唔係， 佢係想拖延。 係啊，因為啲差佬咧走去阻止嗰啲救護車去救人啊嘛。咁所以佢就諗住擋住啲差佬，等啲差佬過唔到去停車場嗰邊。咁其實你見到佢身後好似真係有部救護車喺度喎，我見到係啦。咁即係個故事就係咁樣咯。佢唔係傻啊，唔係黐線，而係佢。犧牲自己去擋住啲差佬， 呢啲係真正嘅大仁大義係嘛？ 係啊，英雄嚟啦！我簡直覺得 係啊，跟住好似另外有一個 打到，但係佢最後 血流披面咁樣， 哇！啲血多到好似淋紅油咁淋落去 喎。係啊，真係好撲街，次次都打頭呢啲真係撲街嚟，即係撲街到一個地步咧，你真係揾唔到一個更加粗鄙惡毒嘅字眼係去可以形容呢班冚家富貴。 系、嗯、嘛，系咯，咁就讲下和理非啦，即系已经唔使要你揸住个袋喺前面挡啦，系咪啊？亦都即系唔需要直接面对呢啲橡胶子弹啊、催泪弹射埋嚟呢啲啦。咁但系每个人都要付出成本咯，即系你去到呢一刻，你唔能够独善其身啊！即系我谂和理非嗰种心态咧，唔系话佢真系唔喐手嘅和理非，而系佢唔想有成本咯，即系佢唔想有危险咯。即係個和理非意思，唔係話我哋唔可以出手打人啊！ 呢個咧，其實咧就係舊泛民嚟嘅。我覺得有啲新嘅和理非就都勇敢嘅， 勇敢即係而 家佢唔會主動，佢唔會主動啦，當然，但係佢都會做下衝下人頭啊，做下掩護 傳下物資啊嗰啲咯。 即係你嗰啲舊泛民嗰啲 so call 和理非就係冇成本派啫嘛，簡單啲嚟講就係、 是。即係去到而家，其實你冇可能咯。如果你是要獨善其身，是要付出成本的，那就輸了。 民主 free rider， 是啊，不是 就是 free rider 30年。 你說我有捐錢的，我有即是見到啲僆仔咁好慘啊，我想支持他們啊，有捐錢啊，買飯券，但其實這些你都不是付出成本。即是我覺得 真正的付出成本而是你覺得肉赤的，即是你就這樣付錢，我這些多餘錢來的，是不是、或者可能都不是多餘錢，總之有暗錢出來，但是始終都未是真的付出真正的成本，我自己覺得真正的成本是你 你會覺得害怕，或者你可能真的受傷，即是你不想發生的事你都焗住要去承受啦，是不是、即是可能被人拉去坐監，這些就是真正的成本，即是如果你說我出來喊幾下，哇，我付出了時間，我付出了我的聲音、我付出了一點努力的，這些不是付出，我覺得這些不是成本來的、因為這些你是可有可無的，或者你可以即是沒有了都沒有所謂的，這些時間沒有了不是很影響你的生活而 已，對，即是大家 沒有了這些錢你都不是說即是影響你的生活， 你要知道就是民主不是一樣那麼廉價的東西的， 現在大家一定是要有個心理準備，你會沒有份工啦、是不是、即基本的心理準備咯，我覺得這些是已經不是講緊話你會冇咗將來冇咗前途，冇咗隻手，冇咗隻腳，冇咗隻眼，唔係講話冇咗幾年時間，而係講緊基本你會可唔可以 到最後真係睇嗰個決心嗰個意志啊，夠唔夠堅定，有冇鋼鐵一般嘅意志，有冇嗰個決心喺度咯？呢個好緊要真係。 都係啊，即係單係仇恨嚟維持咧。都不能夠持久的、或者不能夠撐曬所有的場面咯，係咪？即係你單係仇恨，咁萬一如果他哋真係 係一個信仰係嘛？一個信仰啊，就係對於 自由咯，或者對於你自己的民族咯、自己的國家咯， 係啊，都係嘅。 即是在需要一些正面的东西，你不是就是靠 當然 就是 靠仇恨来维持所有的运动所有的方向得，万一真的、大家来试抗拒有些什么什么独立调查委员会其实找几个出来制旗、你是不是有收获呢、是不是、那没了差佬了、你是不是不需要再争取任何东西呢，是不是你不是没了差佬就解决一件事的嘛， 我覺得就不會的，是吧，即是最起碼就是屌你、這個林鄭、上了去這個上海見這個小熊維尼，小熊維尼呢都是、就是說力撐的，那 一定是力撐的啦， 當然啦， 你怎樣什麼情況你都一定要說力撐， 林鄭應該都短期內不會收皮的、 一定不會啦，即是這麼易讓步給你，即是他讓得一步，佢林鄭呢個唔贏啦，讓咗俾你，咁咪即係話俾你聽，哇掂喎，你哋做到嘢喎，係嘛？即係得俾鼓勵你哋咁樣，係咪先？ 讓冷炒咯，屌！ 唔會㗎，咁但係佢而家放風話，即係搞差佬啊嘛，搞獨立調查委員會啊嘛。 點會啊？屌亂都 放風啊嘛， 亂都未平就搞差佬， 唔會啊，一定唔會啦。 咁唔通揾邊個啊？揾解放軍啊！真係 佢純粹係放啲風出嚟，等你哋啲人又緩和下咁樣啫。我覺得係 放啲流風傻啊！ 點會咧？係咪？如果呢個時候喐佢，咁佢咪多咗批敵人？ 係啊！ 即係所有人都反佢。 屌！到時解放軍就係唔係鎮壓香港市民啊？香港係鎮壓香港差佬啊！係 啊，從來都 係 鎮壓。 啊，講撚到咧，死差佬就係話咩一成立啊！我哋就嚇立碌炮啊！啊，罷工啊！啊，第二次呢、這個。第二次呢個廉政風暴咁樣樣啦， 到時候咁我哋嚇、普通香港人一定係翻屋企嘅， 係啊，食花生啦，睇兩班大撲街互相互片，係嘛最好 睇佢哋罷工咯，立碌炮去邊度咯？咁你去邊度啊？坐啊，靜坐啊，唔係咁流啊嘛？屌、 攻入政府總部啊？ 唔係咁流啊！你一啲人都裝修啦， 建立軍政府啊？ 係咯，抌下燃燒彈啦、你唔係立住碌炮就咁靜坐啊嘛？咁廢啊嘛？屌 係咯係咯，係 咪先？ 係啊， 咁一定係攻入政府噶啦，咁成立軍政府咯。 哦，好睇啊！咁我 唔係點啫？係咪先？你出得嚟，你都係。有咩選擇啊？係 啊，屌真係。 咁但係我係軍政府嘅大王，不過都唔會嘅。咁啊，學你話齋，佢又即係食花生咯。如果真係搞到咁，我睇解放軍。 梗係。 解放軍已經從呢啲香港警察身上咧，係獲得曬一切嘅知識同技術，係嘛？都知道曬啲裝備係點樣用啊，各樣嘢。你見到有段片咧，咪話成堆嗰啲綠色曱甴咧，跟住喺度訓示緊一個便衣咁樣，你有冇睇嗰段片啊？用普通話 咩軍人乜乜柒柒， 你係軍人嚟啊？你都冇軍軍人啊？你唔配做軍人啊？喺度食煙咁樣，普通話講噶嘛？ 係 咁成隊嗰啲應該成隊都唔係香港人啦，係咪先？屌你，成隊唔知武警定係解放軍啦、啊。咁即係差佬你好自為之啊。其實啲人話 condom 都冇錯嘅，即係我阿公咧，佢教落啦，即係佢喺。逃避共產黨就嚟香港， 咁佢啲平民百姓咧，咁佢嘅經驗就係話，邊個去幫共產黨做嘢咧，就係一個死線。即係通常你有啲地方，譬如鄉郊啊，咁樣會即係地區共產黨未嚟到，即係佢話共產黨未嚟到，咁有啲人幫共產黨做嘢，共產黨嚟到就會劏我條友啦。點解咧？共產黨話俾你聽，我哋係公正噶嘛。哦， 做壞嘢， 呢個人 做壞事， 呢個人唔聽黨嘅指揮，唔聽黨嘅命令，嚇自己胡作非為，做土皇帝係嘛？我哋咧就嚟喺度平亂啊！我哋咧就去清除呢啲咁嘅奸臣，我哋咧就係真正嘅救星來到了， 就係解放者啦，真正 呢個就係我公嘅經驗啦，嚇民間嘅經驗，咁我覺得有幾有道理喎。 呢啲好有呢一個中國宮廷式呢一個權術嘅影子啊！呢個手段係 係咯，又講又好似幾合理咁。 係啊， 又真係可能會發生啦。咁而家佢又入埋你嗰度，知道曬你成個系統點運作啦，係咪先？你的技術、你的知識、你的裝備怎樣用，全部都知道了，那你還有什麼價值呢？是吧？即是香港的街道我們又摸熟了、 為什麼不派一隊成本更加低的武警來 replace 呢？ 更加聽話，為 什麼 更加聽話？他不會說我們立炮來遊行，絕對不會啦，是吧？是 吧？即人工就出少， 遲早是要動他們的，是一定會動的。 人工就出少，可能三分二啊，五分四咁樣嚇，正啊！ 因為講到尾，在共產黨眼中，呢些香港警察雖然你們很撚愛國係嘛，愛中國，但在他們眼中，你們都是香港人，你們都不是中國人， 係啊，係， 同埋你們都是不聽話， 都是不是的係， 你們都不是根正苗紅的， 係啊， 所以。你看曾玉成啊、鍾樹根啊嗰堆咧，港英時期嘅英治時期嘅一啲共產黨嘅精英啦、啊，佢哋嘅骨幹咧，香港骨幹其實都俾人搬走曬啦、 嗯。 因為佢哋唔夠根正苗紅，即係你話曾玉成根正苗紅咧，都唔夠而家呢啲咁嘅咩李慧瓊啊、高浩鼎呢啲咁夠啊嘛， 嗯、 即係唔夠佢哋咁紅，唔夠佢哋根正苗紅。曾玉成呢啲咧都會有自己思想， 但係高浩鼎個老婆係 New York Times 嘅記者，有綠卡嘅。 哎呦，咁、哎、啊間諜呢個世界好撚多嘅，做記者特別多添，係咪先？用記者身份嚟掩護嘅間諜實太撚多啦，基本上一定會做嘅添。 係係 係，啱我邊啊？屌你！哦，係啦，即係話嗰啲都要夠怪先得，曾國成都唔夠怪，都有自己的思想，在共產黨眼中都是一個香港人，唔夠根正苗紅，咁咪一路換咯。咁你高浩鼎換完之後，你咪睇下澳門咯，澳門啲官就全部講普通話噶啦，而家嗰啲高官成堆都係噶啦，咁踩路好正常啦，係咪先？同埋你咁大武力係嘛？ 嗯， 咁犀利咁把炮攞支槍出嚟行街喎，唔喐你喐邊個？ 係啊。 所以遲早的事咯，咁當然不會呢一刻喐啦，係嘛？佢唔會樹立更加多敵人啦。所以即係聯同啊，多數啊，打擊少數噶嘛。拉攏多啲人嚟打擊敵人。 當然啦，不過呢個講開又講，就嚟到11月11日喎。 咁啊，買嘢啊？ 係啦，係啦。呢個應該買唔買咧？應該點咧？ 買香港嗰啲咯。 哦，咁樣 咁有人話爸買嘅，即係11月11日咧，就係呢個中國嘅淘寶咧搞出嚟嘅濕鳩嘢嚟嘅。 光棍節啊！ 所謂光棍節，咁咧就 一啊！ 喺11月11日咧，咁我哋就好多特價嘅。咁當其時阿叔我咧就喺呢個上海做緊交換生嘅時候咧， 係 咁咧都有經歷過呢個11日嘅。嗰陣時咧都已經啲人好 high 嘅，即係嗰陣係幾多年前咧，五六年前咁樣啦。 嗯 咁近呢幾年係更加誇張嘅。咁啲人咧，即係香港啲人就話要梗係背過去啦、抵制佢啦、甚至係反擊啦、即係我全部罷買啦嗰日。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經濟手段嘅，即係經濟嘅對抗手段嚟嘅。我覺得而家其實香港人打緊係一場經濟戰，實際上，即係話走上去街頭，固然係對抗差佬、對抗警暴，係要即係。即係抗爭啦，咁但係換嚟係啲咩咧？即係你好少可你話哇，真係可以去拉到俘虜啲警察啊！即係唔好似警察咁。 即係簡單嚟講，就係嗰個戰略目標係咩咧？係啊，即係你出嚟只不過係一個戰術嘅手段。咁你究竟嗰個宏觀啲嘅，究竟成個戰略嘅目標係啲咩咧？ 係啊，即係究竟你出嚟係咪真係要打倒香港警察？ 這個部隊啦， 這個不排除的，遲些 是啦，即或者這個是目標之一，但是其實大家想回起最初頭六七月的時候，其實大家想法都是攬炒。怎樣攬炒呢？就是你咪射出去彈咯，鬧事射出去彈咯，一射咁啊，大家賴嘢啦，商鋪啊做唔到生意啦，咁啊經濟咪差咯，經濟咪差咯。咁而家佢唔單止星期六日啦，嗰陣時一開頭啊，六七月嘅時候啊，我哋嘅目標要去逢星期六日都射，咁而家唔係啦，而家隨時隨地日日都射啦，係咪？ 即不定時啦，六日就大機會啲啦。 即係一至五都會射水炮、射出去彈啊嘛，嗰啲乜鬼都射噶啦嘛。 啊，跟住呢個黨鐵咧就提早收嘅嚇，咁啊不過即係而家又改咗11:30啦，但係即係唔排除就又變翻10:00嘅喎，你即係好似飄忽好似港女咁啊！ 咪中意點就點咯，佢睇心情嘅喎，啊我睇下有冇人搞我哋咯，係 咯，有人搞就好啲咯， 有人搞話我唔開啦，唔開啦， 係啊，好撲街嘅，屌你啊！ 唔係，其實係同呢個721元朗嗰單嘢一樣，啲差佬就係想你體驗一下，你成日鬧差佬啊！咪冇晒差佬睇佢点啊！ 而家就系人人已经有一个武装意识，冇差佬啦，点啊？ 咪就系我哋特登啊，等你冇咗我，睇下你知死未咁样，即系啲党铁又系咁样啫嘛。 屌搭巴士咯，最多迟啲嘅啫，翻工放工有乜所谓？ 我烧够麻烦啲啦，今日好啊，早啲翻去啦，交佢啊。咁我不过好耐冇搭党铁啊，其实都好少搭，呢个月好似都系可能搭过一两次咁样咯。 系啊，哦。 咁咪搭巴士啊，即系其他交通工具啊，或行多兩步啊咁樣咯，係咪先？都 OK， 你都唔係好想搭佢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唔去啊吧？即係你唔係好想見到，你見到呢咁嘅場景，你見到佢篤眼篤鼻，見到個月台已經篤住你隻眼啦，見到個車又篤落個鼻，咁啊見埋嗰只黃衫啊、嗰啲 Full Panda 啊嗰啲，唉，屌真係算啦算啦，走走走，即係 當然啦，當然啦，當然。 咁啊，講翻經濟戰先啦，即係。而家經濟係差緊啦，負增長啦，第三季。 係啊，因為已經連續呢一個兩季啊，嚇係有一個負數，咁所以就正式進入衰退。 佢話技術性衰退。係 咩係技術性衰退呢？ 技術性衰退咪即係實際上的衰退咯。 即係點咧？ 即係咁有啲叫做咩？ 因為有啲叫技術性調整噶嘛。咁有啲咁係咪真係衰退啊？即係 有啲咩周期性嘅，譬如有啲嘅周期性嘅經濟衰退咧，咁即係話呢啲係必然會發生嘅。即係咧，你經濟咧一定係高低高低。 當然啦。 咁你升完之後，咁你咪跌咯，咁跌完之後你會升翻噶嘛。咁但係你啲技術性嘅話咧。咁即系话咧，扑街啦！唔知真系唔系周期性，即系黄子华嘅栋笃笑咧。我咁多年之后睇翻咧，嗰阵时中学睇咧唔系好明啊，睇唔明啊，因为你嗰阵时未读 econ， 未去到大学嘅程度， 或者人生冇阅历。 系啦，佢就系讲，即系好似女咁样，周期性分手嚟嘅啫。周期性分手即系话，咪打情骂俏咯，即系话，哎，我哋分手啦， 跟住天下大势咁啊， 又过两个钟头咪揽，又揽翻转，系咪先？但系咧，结构性分手咧就大镬啦。即係我哋係又唔啱嘅，真係性格唔啱，結構上有問題，所以要分手。即係而家技術性衰退咁啊，即係真係衰退咯，係嘛？係咪咁理解啊？ 唔知啊，可能係啊。 咁啊，但係唔使睇數字都知道啦，係咪？ 負啊，係嘛？即係佢 predict 就係、是會負1-2% 嘅。 數字我唔記得啦，咁但係而家見到。越嚟越多劇公仔鋪啦， 係啊！屌頭樓下都有一間，本身係咩啊？我都唔記得咗，變緊咗劇公仔鋪。 你越嚟越多鋪頭係執笠啦，咁然後啲藍店又開始要扮黃店啦，都要跪低啦，或者之前好招積都唔出聲啦，而家咁又黃嗰啲要 keep 住黃啦，話俾人聽係黃啦，而家要。建立一個黃金經濟圈啊嘛，即係其實呢樣嘢我都 經濟圈啊， 呢樣嘢我講咗好耐嘅，即係其實起碼都2年前都有，我好似節目都有提過一下啦。咁但係當然冇。 即係嗰陣時就係講話有一個 生態圈咯， 係啊 ，ecosystem 啊， 係咪？你記唔記得？ 記得，當然記得，就係、是除咗經濟上邊係自己有，亦都係呢個抗爭上邊，亦都可以用翻。即係嗰啲黃店可以請翻啲因為抗爭而入獄啊，或者係經濟有困難、啊。 唔單止經濟圈嘅，即係一個生態圈，即 係、啊啊、 即係由搖籃去到墳墓，即係包括你睇醫生。係嘛？即係呢啲唔好話經濟消費啊，係咪？即係你啲實際嘅需要嚟㗎嘛？ 呢、 這 個誇張咗啲， 係嘛？即係譬如睇醫生，我咪睇翻 嗰啲啦。 而家係㗎啦，而家你都唔會 即係你都會盡量睇翻黃嗰啲啦，有咩事？ 當然。 咁然後除咗即係餐廳啦、衣食住行啦、買嗰啲啦，係嘛？教育咧，係嘛？教你都要揾翻啲自己友嚟教你，唔走去屌你有冇嗰啲 配橋啊、屌你左校啊， 即係會嗰啲日日都係升五星紅旗咁嘅敬禮嗰啲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教育啊、衣食住行啊、credit card 由搖籃去到墳墓。都是自己有的， 即是殯儀館都要找一間王的， 是啦，屌你有沒有即是自己的生態圈嘛，是不是？喂，殯儀館王都很重要，即是現在說屍體處理嘛， 即是有些特別技能解鎖可以。 喂，8月31號有即有人提出話，其實可能啲殯儀館都有即是幫手處理了，咁樣我諗下是的，即是你每一個行業每一個環節佢都可以出古話，我哋都需要有自己人咯，係嘛？都要安全啊嘛， 係咪先？都有啲道理。 所以唔單止係一個經濟圈啦，講一講其實一個係生態圈啊。 係。 咁和李飛最叻就做呢啲啦，係咪先？即係衝啊打啊唔得嘅，咁啊使錢可以嘅啩，即係去翻啲黃店嗰度去消費咯。 係。 咁而家呢樣嘢都即係好似開始成型啦。咁譬如。啲餐廳咧，啲連燈仔話去黐啲米珠連啊嘛，即係嗰啲連燈連珠咧， 認證珠乜認證， 即係黐喺個鋪頭門口就嗱呢間咧自己有嚟嘅黃嘅有米珠連嘅，咁我覺得呢個 idea 幾過癮啊，米珠連係咪幾正啊？ 過癮啊！ 咁希望就能夠喺呢一場即係經濟戰入邊咧。男的撲街的那些就可以淘汰了， 即我覺得就 而黃的就成勢， 即除了這些之外，大家都要有一個自律啦，即譬如11月11號米恩普再淘寶啦， 是 吧，你要買 平時都不要淘寶啦，當然 當然 戰略物資另計， 是當然資敵那些就另計啦，但是平時那些消費購物啊可以留意多一點啦，究竟是不是中國製呢，係嘛？間鋪頭係咩顏色呢，係嘛？即係唔好再用淘寶啦，用 Amazon 得唔得咧？係嘛？用呢、這、一個樂天得唔得咧？啊，其他嗰啲嚇， 咪、咯， 屌，即係好多alternatives 可以俾你嘅，其實 咪咯，成日都講啦，啲學生幫你擋子彈。你唔係即係杯葛下都唔得啩？ 係咯，即係持之以恆啦。 喂，佢哋仲要講啲風涼説話喎，嗰啲男嘅即係男店啊、餐景嗰啲係咪先？ 係啊， 喂，而家搞到咁慘，你仲去幫襯佢哋係咪先？係 啊。 咁啊，呢場經濟戰又好睇啦，即係譬如你，即係而家每日，即係唔係每日嘅，每個禮拜好幾日，即係嗰啲街頭抗爭，實際上其實就係對經濟衝擊嘅最大，即係政府都好驚呢樣嘢啊。咁而家你見到啲商家都開始唔出聲啦，係嘛？即係之前都好多彈出嚟話，我哋撐景啊，撐咩撐成？ 講又講啦，即係呢一個，即係如果要進一步攬炒啊，我覺得咧，除咗六日要咩之外咧，搞事之外啊，即係一至五咧都要搞下事 嘅。搞啊嘛！ 唔知啊，引誘到佢射催淚彈咯，等佢可能屌你中午就已經射催淚彈出水炮，喂唔撚使翻工啦， 中環射催淚彈， 係啊，唔撚使翻工啦，哇屌你啊，個個要提早啦，咁係咪辦唔到工，係咪對個經濟嗰個衝擊更加大啊？ 其實都有啲跡象係做到啊，不過要更加努力咯。即係其實你見到之前中環咧，晏晝啲人會落去示威遊行啊嘛，我都已經好犀利噶，不過要做多啲咯。 真係好難想象啊！屌你中環， 中環嗰啲人喺 office 樓上翻工，然後 lunch 落嚟同你喺度行喎，拉 band。 你知啦，喂，大佬 lunch 唔係好多時間嘅咋，係嘛？大忙人，中環嗰啲嚇。 咪連中環嗰啲都走埋出嚟咧，咁著住西裝同你喺度行，都好誇張啊！咁啊，大家加油啦，做多啲啦。即係頭先我講嗰句就係話，即係你就咁出下錢出嚟行下派下嘢，呢啲唔算係咩成本啊。成本係真係肉赤嗰啲就成本啦。咁啊，大家都量力而為啦嚇，唔好太嚇、逼得自己太犀利。 係啊，都係要即係要 be water be smart 啦，即係付出成本之餘，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呢一個風險啊、危險嘅，睇下周圍嗰啲。 好啦，咁啊，大家保重，各位再見。